那就对身体不好。 哦， 《红楼梦》那个林黛玉 啊，知道 多愁善忧，结果肺病， 知道吧？ 哎，对，哎，这个忧伤肺。 哼，林黛玉呢？ 其实要当时打扎针呢，我打点雷密封呢，雷密素呢， 对， 我打起针也不至死。 对，其实呢，林黛玉那会儿要住医院就没事 了，连都没有， 哎， 找不着医院，没有医院， 喜怒忧。 对呀、啊， 思 这思更厉害了， 怎么 思想？说你怎么想？ 哦， 比如按图啊，思考，学习文化，这个对身体不伤，只要好好休息，吃得好，睡得好就不行， 哦、 就把胡思乱想，想财蜜蜂，欲得财迷， 看、哎、 胡思乱想，想别的更不好。 哦， 这也伤 悲， 哎，悲，这悲厉害，悲是悲痛， 啊、对，就是哭啊， 哭不好。哎 怎么 哭大夫了 啊？ 那不好 哦， 哭啊，最伤脾 啊。 比如说你吧， 哎， 今年春天， 嗯， 二月初九， 哎， 你母亲死了、 哦， 你母亲死了啊，你哭啊， 哎， 你哭了。你父亲呢，更难过了， 嗯， 你父亲呢，悲哀伤感，心里很不痛快，情绪低落，啊，精神不振，吃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也不玩了，也不串门了，谁找谁接，往哪儿去也不去了、 嗯， 也不爱说话了，连电视都不看了。 哎， 啊，自己在屋小屋一坐， 等你等等吧。 本来天天两口子、 哎， 老两口子看电视， 你别电视。 嗯， 我母亲死了40多年了，那会儿没有电视 啊、哎，就说是，你说、嗯、老两口子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吗？ 啊、 他必有一个先走的， 这 过了伤感悲痛，那就不好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应当要节哀，喜怒忧思悲呀。 嗯。 这恐惊这俩更厉害， 啊、恐惊我懂，害怕 不是恐跟惊不一码事 啊， 恐跟惊不一码事， 是啊， 哎，恐啊是内心里头发作的，惊、 哦、 是从外来的受的感受， 是啊， 哎，这恐跟惊 啊 不一样， 我不明白， 这恐啊是恐惧的恐，心里有鬼，有恨心， 啊， 做坏事，做亏心事了，他总是、哎，胆战心惊的，用恐慌的厉害。总是心里忐忑不安， 哦， 都叫做恐慌的这种状态。 是啊， 啊， 那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吧， 哎， 晚上你走在街上 啊， 天太晚了，你回家时街上清静了， 哎， 没人了，你走在街上，你瞧啊，对面走过一个妇女， 嗯， 这妇女呀、啊，提了个书包，正跟你越走越近，你过去，啪，你把她拦住了， 嗯， 我抢她皮包。你抢过他的皮包了，并且你还有一种啊，很不正不好的这种行为的表现。 谁呀？谁呀？ 啊、 谁呀？谁呀？ 你，就你呀？ 我 啊， 我拿着刮刀的嘛。 哎，可能有吧？ 啊，还可能有？ 哎， 我流氓抢劫犯。啊？ 这不比方吗？ 啊，比方 假定， 不假定， 别着急。这比方说，你首先碰见妇女了， 啊， 黑道黑暗更清醒。 你 看这个， 假定， 哎， 比方，拿你比方，假定，比比， 哎，你 别的， 不， 啊，拿你比方， 哎， 你呀，别往这儿指， 啊，就是，就说吧， 啊， 拿你比， 拿我比方吧， 哎，我走在街上， 啊， 不是， 哎。 啊， 看姐， 挺清静的。 哎， 马路没熟人， 哎， 这边来一个妇女，不行，不是还得拿你比， 怎么？ 我不像，我就不像，全部不像、 哎。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你也不像， 哎， 我也不像。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哎，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啊，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就这么比方说呀、啊， 哎。 比如说， 哎，比如， 哎，你碰见妇女， 嗯， 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不许过去， 站住， 嗯，皮包给我， 嗯， 你妇女一看就吓一跳， 啊， 逮流氓， 啊， 这一看，你一听， 哎呦， 你是撒腿就跑， 哎，这好，我成错了我， 怎么行了你跑得快呀， 哎呀。 你跑回家去， 赶紧 跑回家，噌，把大门关上，把杠子顶上。 啊， 哎呀，心里蹦蹦的跳了。 哎， 你是惶恐不安呐、啊。 哎， 两天不敢出门了， 我 也不上班了。 哎， 也不上班，团结不去了、 嗯， 也不见面了。 哎， 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呢、啊。 呵， 这两天你可不好受 啊， 吃也吃不了了， 啊， 睡也睡不着了。 哼， 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你就一惊， 嗯，有亏心。 接着街上 汽车一响，别一愣，哟，好嘛，我变了大公鸡了。你看，我哪去？你听听声啊，哎哎，好，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就从街上来汽车了。 哦，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越听声音越近，到那胡同口，车停住了，有汽车上下来四位武警队，到你家一开门，王宝山，王宝山，你这边 啊， 心里不慌了， 不慌了， 哎，恐慌症就没了，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对、啊，我都逮捕了吗？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 对呀、啊啊，对呀、啊，对不对？恐伤肾，不要再惊恐，哎，这样对不好。哎，惊，惊是惊 啊！ 这惊是突然间的来的声音， 哦、 就吓一跳。 哦， 这外来的感受，惊，也、哦、有准备的，绝不吓一跳了 啊！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铃响，叮当，他有准备啊，他、 哎、 准知得响。大麻雷的，对不对？一响，叭，响了。那下有吓着的吗？ 哎，没有， 没有，没有吓着。 崩了。 对呀、啊，我昨天就吓着 你呀、啊， 我吓一跳 啊！ 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砰， 嗨， 把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谁放炮？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 嘿， 爆米花把我吓一跳。 嘿， 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 嗯， 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点 啊， 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 嗯， 好好的想一想。 哎、 我认为我自己啊。别瞧我这样，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啊， 哎，没问题， 再活个十年八年， 你信吗？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我能活二十年。 呀， 哎， 看看， 你瞧， 你啊， 哦， 能活 啊， 能活两三十， 我 再活两三十， 活，现在我就六十岁了， 再活两三十， 再活两三十，一百二十岁， 不，你再活两三十， 是两三十六十啊。 再活俩三十， 怎么俩三十啊？ 就这十月三十，十一月三十， 我完了。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这段情绪与健康，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们的精彩表演。 天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不放弃不撤退，每次爱的机会，心在飞心在飞，我敢追，爱就是超快，敢离了敢醉不会累。感觉对了，我要出发， 北京时间一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